我们该如何做得更好，打造多元语言网络环境的脉络及行动？ Claudia Soria 说，多数情况下，使用少数语言会需要庞大的毅力、意志与韧性，因为少数语言的使用者经历了许多缺点与困难。Jeffrey Ansolo 与 Ashley Carrento Morford 表示，包容且能代表原住民族的多元语言网络环境目标，必须考量并面对殖民压迫持续至今的社会遗产与经验。多元语言的网络环境不能只是想要具有代表性，而是要考量到殖民历史，也要同时能够推广由原住民为了原住民自身的语言存续及学习的环境。在 Community 的计划中写道，马普切青年及小孩与科技及网络并肩成长，网络是这些人能够接触马普切语的空间。我们的族人的故事必须有人撰写，必须以马普切语写下或口述。我们的故事不一定是什么伟大英雄事迹，不像那些殖民与后殖民国家所赞扬的故事。我们的历史便是每位在困境与暴力中存活下来的马普切人的故事。必须移居都市赚取薪水的妇女，从都市返乡的男男女女。可是大社里 Loft 里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了，失根的他们只好重返都市，不再有地方可以返乡。每位马普切人的经验与回忆构成了我们的族人集体的记忆。在网络上语言使用的状态报告摘要的这部分，我们整合不同贡献者对这份报告的不同见解，以及我们在2019年的网络语言去殖民大会上，以了解世界上与网络上多元语言的不同脉络、挑战与机会，向我们自己与彼此提出四个主要问题，或许可以让我们想象及设计出更多元语言的网络环境。谁的权利与资源？谁的价值观与知识？谁的科技与标准？谁的设计与想象？谁的权利与资源？这个问题的脉络，我们的统计分析与人民真实的生活经验都清楚显示，语言在真实与虚拟世界的边缘化，不仅是基于使用语言的人数。全球有超过6000个原住民族群的公民使用原住民族语言，他们原本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主要居民，直到殖民与种族屠杀摧毁或削减他们的族人及语言。在某些语言最为多元的大陆上，例如亚洲与非洲的强势语言，却很少在网络上重现，有时甚至完全没有。若考量使用诸如有许多变体的阿拉伯语、汉语、印地语、孟加拉语、旁遮普语、坦米尔语、阿尔都语、印尼语、马来语、斯瓦西里语、豪萨语等等的语言，他们离散在不同国家与大陆，即使这些语言在各自区域是比其他语言更为强势的语言，在网络上显然仍是遭到边缘化的语言。这些数位边缘化与排挤的形式并非意外，而是由过去到现在的强权与优势结构造成的。这同时也代表了投入语言基础建设的资源，从出版与学界、政府到科技公司，都已经偏向某些区域，特别是欧洲与北美，及某些语言，特别是英语及其他西方欧洲语言。即使在欧洲与北美，原住民、黑人及其他边缘化社群都觉得很难跨世代保存他们的语言。特别是当殖民与资本主义的力量与其他歧视与压迫制度环环相扣，诸如种族歧视、父权体制、恐同、身心健全主义、阶级歧视及种姓制度等，这表示无论是否为世上最多人口所使用，某些语言就是网络上最为突出的语言，而且主要就是欧洲殖民语言。这也表示，若有其他更为边缘化的语言版本的资讯或知识，这些语言的内容会受到谁能够及有权利创造而受限，或是妨碍他人生产替代资讯。比方说，网络上没有深切罗语版本的女性主义内容，或是孟加拉语版本的酷儿与身心障碍相关的正面内容。由于语言为我们存在的核心，无法用自己的语言完整表达自己以及自己的诸多面向，这件事本身便是一种暴力。但是这些边缘化的结果却以其他的暴力形式呈现。正如乌达所说， 缺乏尊重、女性主义与人权友善的数位内容，导致以当地语言进行沟通的网络空间对妇女、酷儿及少数群体保持恶意。显然，缺乏数位媒体能够对抗始终沾染负面刻板印象的主流论述。这样的情况会让网络上的仇恨言论、性与性别暴力加剧。这些暴力形式的魔爪会进一步伸向原住民、受压迫阶级与少数宗教社群、身心障碍与不同能力者及其他被边缘化的社群。同时，这些社群也利用网络来对抗对他们本身及语言的不同形式的跨时代暴力。Jeffrey 跟 Ashley 分析了约3800则由60个加拿大联邦政府承认的原住民语言团体所发出的推文，使用超过35组主题标签，也就是 Hashtag 与57个关键词。他们发现，加拿大及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原住民族透过推特上的主题标签积极连结、参与并合作附赠原住民族的语言，使其蓬勃发展。正如他们所说，在加拿大原住民族语言遭殖民同化政策锁定而抹除的社会脉络下，推特标签网络形成对原住民来说独特且有意义的脉络，让他们能分享关于原住民族语言的知识。在我们研究涵盖的各种网络中，有语言恢复或重新连结跨时代殖民同化政策幸存者的实例。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能采取的行动是承认强权与优势在支持语言基础建设时不同的机制与过程下的结构与过程，确保将资源赔偿给边缘化的语言与社群，包括语言学习及语言规划，最后让那些经历多重交错压迫与暴力形态的社群能有资源以他们所选择的语言或形式为自己的社群创造并扩充来自社群的资讯与知识。谁的价值观与知识？问题的脉络。网络的历史与科技是根据西方知识论的世界观建立，也就是西方认知与形式方法。更明确来说，网络从过去到现在都主要是为了白人，如今也有些棕色人、特权男性而设计，也主要由他们管理。这表示最常处于网络架构与基础建设核心的价值观为科技决定论，即科技被视为任何社会变迁的主要且有益的噪音，还有个人主义，即主要焦点与驱动因素为个人而非集体。此外，这样的世界观扎根于启蒙时代，是18世纪全球北方迈向某种理性为本的科学与科技运动。我们却忘了，早在18世纪前，数学与科学便在全球南方遍地开花。比如说，第一套书写与数字系统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位于现今伊朗与伊拉克境内。更重要的是，我们忘了这样的全球北方科学与科技启蒙黄金时代的资源，都来自帝国时代与全球南方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及太平洋群岛的大规模殖民、奴役、种族屠杀以及榨取资源。现代资本主义的榨取性质源于过去的殖民历史，且至今属于科技资本的一环。不止物质资源，过程中遭到摧毁、忽略或迫害的还有其他形式的知识、做法与存在，也就是非西方的知识论，例如原住民知识或世界上较不具优势族群的知识。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及，对语言如此重要的知识代理媒介来说，这一句毁灭性的结果便是非欧洲语言全然遭到贬值，且积极破坏或善意地忽略口述与非书写系统的语言。这种以少量优势语言书写内容的偏误，持续将我们导向出版与学术的某种特定的书写知识，进而影响自然语言处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所需的潜在记录与资料。或是某些算是网络基础建设的自然语言处理系统，例如 Google 翻译。正如 Anna 所描述，尽管全世界有将近一半的语言缺乏书写系统，且长期维持口述的传统，拥有广为人知且广泛使用的字母系统的语言仍占据网络。网络强化了系统性的排挤，未来唯有那些书写语言能受到保存。 失去语言的同时，我们失去的未来比意识到的更多。我们同时失去不同语言的表达形式，以及这些语言内涵的所有世界观与知识。在人类处于全球崩溃边缘之际，原住民社群与其知识正守护着我们的生态系，保存生命本身。毫无意外的，我们知道语言流失与生态多样性流失有直接关联，也与全球生态系的毁坏有直接的关联。网络可以是保存与扩充不同语言与知识形式的基础建设，令人期待，因为其丰富的媒介形式能模仿并重现口述、视觉及超越文本的语言体现。但这样根本的网络承诺，绝对不能再度奠基于殖民资本主义与父权价值观。社群人民该如何保存并附赠他们的语言与认同，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分享他们的知识呢？举例来说，在多数原住民部落，有些知识很神圣，不得公开分享。 Papario 便是由部落主导的纽西兰毛利语语音辨识技术。这个计划由毛利社群创造并维护其科技与资料。他们相信这种形式的资料主权非常重要，如此才能确保透过毛利语分享的知识是为了毛利人且用于毛利人，而非用于追求盈利的公司。有意思的是，尽管承认开源科技的价值， Papario 的团队却也决定不将他们的资料加到开源资料库里，因为毛利社群无法获得多数开源社群拥有的资源与优势。另一方面，Mercurtu 是与原住民社群一起打造的开源平台实例，供他们管理自己的语言资料。我们能采取的行动有：创造、合作与分享为了公益以集体以及社群价值为设计核心的网络语言基础建设，且聚焦女性主义者、原住民对主体及体现的概念；继续挑战并批评本质为资本专有榨取及压迫的语言科技基础建设，还有承认自由与开源语言科技也需要注意自身相对的优势，并尊重边缘化社群如何自主决定并定义开放，以及他们想要与世界分享什么。谁的科技与标准？问题的脉络：世上大多数语言目前缺乏重现与支援，这不只是科技产业的责任。然而，来自全球北方的科技要为持续维持并扩大网络上以语言为本的不平等及数位殖民主义负责。因为这7000种口说语言中，大多不被认为或视为网络基础建设的必要环节。负责设计并创造多数我们所使用的数位平台、工具、硬体及软体的大型科技公司，会忽略创造真正多元语言网络环境的需求。毕竟，他们仅在有助生意时才会知道需要提供语言支援。无论对象是欧洲殖民语言或他们口中新兴市场的语言。事实上，大型科技平台正开始对南亚与东南亚的强势语言提供更好的语言支援，因为这些语言正成为这些公司的最大客群。同时，网络上有些最广为分布的语言科技便是由这些公司创造并管控，因为他们才有这样的资源与能力。维基百科因为开源且有全球志工社群支援，成为知名的例外。一般来说，边缘化社群想要以各种边缘化语言创造有深度且细致的内容，其所需要的工具与科技不会源自专有且利益导向的动机。更糟的是，目前这些公司所打造的语言科技是大规模的自动化系统，仰赖各种来源的大量语言资料，即使那些来源可能是充满暴力及仇恨的语音，或排斥边缘化团体的书写。正如 Jeff 与 Ashley 所形容，在多数幸存的原住民族语言与学习社群中，种族歧视已被认为是来自推特生态系内最大的社会难题。更进一步来说，这些社群被真人与自动化机器人在内的各种使用者盯上，以煽动性文本及多媒体内容等多种方式攻击，有时候甚至达到仇恨言论的程度。 以机器人使用者来说，这些账号似乎会遵循相似的模式散布假讯息，且经常发布毫无意义的意见，反映出会诊和自动产生的内容。公司若是不够在乎缺乏当地语言专家与内容会带来的结果，便会导致极大的伤害与积极暴力。在缅甸， Facebook 或我们称为 Meta 基本上就等于网路。生于人士常年来提醒该公司要小心仇恨言论，后来公司终于成立缅甸语言团队。2015年 Facebook 有四位缅甸语使用者负责审查内容，但全缅甸有730万活跃使用者。对语言与内容缺乏关心的结果是什么呢？联合国发现， Facebook 便是造成缅甸对罗兴亚穆斯林种族屠杀的其中一个原因。这间公司在缅甸政府与国际法院遭控告一案中扮演关键角色。同样的，尽管印度为 Facebook 最大市场，还使用世界上最常见的口说语言，针对穆斯林、低阶种姓及其他边缘化社群的仇恨言论，在印度仍然是未受到积极管理。事实上，该公司 84% 的全球检举语言涵盖预算都用于对付美国的假讯息，但美国的使用者还不到总使用者的 10%， 剩余的 16% 才用于世界的其他地方。科技公司必须承认，语言科技的扩充需要更深入广泛的资源与社会政治脉络，还要承诺打造安全亲切的多元语言数位体验。我们的贡献者探讨了创造这些体验所涉及的需求、挑战与机会，特别是从所有语言缺乏的基础建设，从网络存取到有效装置及科技，导致边缘化语言在数位运用上很累人也很困难，缓慢且不切实际。我们提供几个有力的实例。语言科技往往不是为了边缘化语言而设计。 Donald 谈及他在马拉威社区可轻易以他们的语言上网及沟通的装置很罕见。他访谈了20位钦达利语的使用者，其中10位为学生，10位为社区长辈。20位受访者中，仅有5位拥有智慧型手机或功能性手机，7位没有任何装置。20位仅有4位拥有笔记型电脑，都是学生。至于上网，只有大学生能透过大学或个人自费方案上网。上网后，世界上多数人也很少能以自己的语言使用键盘，多数社群必须要拿主要为欧洲语言设计的键盘，再将自己的语言资源贴在键盘上。这样做对个人电脑的键盘来说已经相当困难，手机的小键盘则根本不可能。对主要为口述、没有商定书写系统的语言来说更是困难。如 Anna 对自己的语言的描述，键盘没有正确的萨波特克语符号来代表我们的语言声音与声调。推动原住民族语言书写的各方势力长期协商，设法达成共识，希望能使用如拉丁文字之类的统一格式。这种格式多少受到西方影响及强迫接受，也有一派的语言使用者接受并采用。这对亚伦特语这类的语言来说更加困难，因为他们的语言结合声音与手势，正如 Joe 与 Candy 在原住民表情图案计划中所提及。如果你来自原本在这个世界就感觉危险及不安的社群，而网络存取又不是以你自己的语言设计，那你就不太可能在网络上感到自在。 Pasca 指出，印尼多数同志个人对网站的技术面仍旧不太熟练，也不够了解搜寻引擎如何运作。全球北方优势地区的边缘化社群也同样面临挑战，缺乏他们自己语言版本的正能量及有时可救人一命的内容。 Jeffrey 与 Ashley 解释，以加拿大来说，主要挑战之一在于原住民族语言的现有翻译科技有其技术限制。哈尔奎梅林语、萨尼奇语、 Squamish、勒奎恩语、克里语、 Cree 等原住民族语言被推特的翻译科技误判为德语、爱沙尼亚语、芬兰语、越南语及法语。整体来说， Uda 证实以当地语言创造数位内容依然是挑战，因为缺乏工具以及现有工具太过复杂， 以当地语言创造内容会需要特殊的工具与技能，这项挑战也是当地语言缺乏进步内容的原因。语言科技多数是由上而下的设计方法，优先考量为获利而非平等与安全。 Claudia 清楚描述了多数科技公司采取的方法，他说科技与媒体的供应都是大型公司由上往下倾倒，几乎没有什么语言使用者社群的参与。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发现这些方法很傲慢，由于可用的东西很少，不管提供什么，从定义上来说都该是好的而且受欢迎的东西。这些公司提供的往往是现成解决方案，没有考虑到少数语言使用者的真实需求、愿望与期待，仿佛就是认定这些语言使用者无论获得什么样产品或机会都该要心怀感激，不论是否真的有兴趣或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Van Ach 与其他作者在2019年发表的文章则是知名的例外，他不断强调规划自然语言处理的应用发展时要与语言使用者密切合作。这种方法很少去理解边缘化语言社群生活的脉络，还有如何以丰富且细致的方式将他们的语言带入网络世界所需要的不同设计。当 Emna 访问来自苏丹的 Gamil 时，他用苏丹的阿拉伯语回应。苏丹是由许多部落以及各种不同传统与习俗的国家，因此北部说的是阿拉伯方言，跟我说的是一样的。那当然是因为殖民主义。东部跟西部的部落则使用不同的地方语言，只有他们会说而且听得懂。对北部的人来说，很少有人能听得懂，除非他曾经在那里居住与居民互动过。我们的语言源自于 Cushitic 库西特语族，库西特与努比亚文明与我们的文化相关。 Haidam 高霸沉没时，我们失去库西特的主体意识，也没有找来字典将库西特语解码翻译为其他语言，但努比亚语为我们大家所知而且存有翻译，连在华为手机上都有努比亚语可以选择作为设定语言。东部跟西部的语言则没有书写文字，或可能有，我不确定，我得要确认。我们在北部说的是阿拉伯语，我们是讲阿拉伯语的非洲人，但不是阿拉伯人。 Emna 的访谈促使他说出网络需要纳入所有使用者的需求，包括书写以及不书写的使用者。然而改变不单只是使用者的责任，设计与开发软体的公司也必须担起未来网络设计的责任。感觉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包容性、对抗种族歧视及其他形式的殖民主义，然而要在网络上推动改变，企业必须讨论他们是如何持续导致排挤。而网络设计师、网络科技工程师及科技公司老板都应该有所贡献，让他们的软体能够为所有的使用者所用。要批判性地分析这些不同的排挤形式，就要承认这些数位科技的根本，也就是程式码本身，几乎都是英文。少有程式语言奠基于其他语言之上，以及科技人员本身必须要英语够好才能写程式。 QLab 阿拉伯语程式语言是以阿拉伯语的语法及书法为本，是少数尝试突破这种趋势的实例。不过一般来说，科技产业必须了解语言优势是如何升值所有科技与科技人员心中。正如 Jeff 与 Ashley 所说，我们的研究清楚指出，在网络上推广原住民族语之前，我们必须先对网络科技本身分析利弊，并且还关乎该语言在社会群体如何普及化的社会历程。我们能采取的行动，认可由语言使用者自行设计与创造的多元语言科技与内容，是科技公司与标准组织必须列为优先的基本人权，且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全球机构支援，为语言基础建设打造由社群领导、全球治理的典范，能够基于信任及尊重与科技公司及其他机构合作。重点摆在创造语言资料与科技社群的同意与伦理， 确保语言社群有权利并能安全地保障他们分享的方式与内容，特别是那些因为各种环环相扣的压迫与歧视而更加边缘化的社群。谁的设计与想象？从我们分享的数据与故事中可得知，唯有在我们将重点摆在语言社群本身的需求、设计与想象时，有意义且有效的语言基础建设才可能成真。唯有被当成少数的世界多数，也参与打造科技时，边缘化语言才能蓬勃发展与扩充。我们的贡献者建议了一系列的做法，来加以确保能这样发展。其中包含要科技公司聘用来自边缘化语言社群的科技人员与其他专家，还要以负责任的态度规划社群资源。他们建议根据语言脉络建立多重结构与过程，而非采用单一公式。如 Claudia 所说，少数语言使用者不需要现成的解决方案，需聆听他们的精确需求与要求，纳入因应这些需求而生的产品中。不同的少数语言的社会语言学脉络大相径庭，因此解决方案也必须有所区别。我们的贡献者也说明自己社群的责任，以及利用他们可用科技保存并扩充语言的方法。伊斯罕表示，身为身心障碍的酷儿，我深信我们必须善用可用的社会文化经济资源，让大家听见并看见我们的经验、期望与需求。我们这些网络使用者必须负起责任，打造包容且可用的网络。Anna 说明，相较于那些仰赖文本的平台，拥有较好口述及视觉基础建设的平台，在他的社群使用率较高。时至今日，以萨波特克语来说，网络上口述比书写语言还要广泛使用。YouTube、Facebook、WhatsApp 以及 Instagram 等社交平台对口述语言来说较为可用且友善的资源。这些平台允许使用者上传视觉内容，让讯息更为丰富，由使用者自行决定传递讯息的方式，而不会落入书写的窠臼。在全球拥有最多使用者的这些平台，正是原住民社群所使用的平台。以山脉萨波特克 Sierra Zapotec 社群来说，大多数使用者透过 Facebook 连上网络，他们透过该平台宣传传统祭典、舞蹈、音乐、讲解重要事件，也向移民与当地社群发布公告。早在新冠肺炎之前， Facebook 已是移民家庭哀悼致意的重要工具，因为丧礼与仪式都透过该平台传播。有些萨波特克社群也用同样的平台来重新传送广播节目，为广泛使用类比沟通媒介如收音机的乡村地区与网路这等通用且无所不在的空间搭起重要的桥梁。对那些可以使用书写形式语言的人来说，主题标签已经成为社群数位连结的有趣方式，能够学习并传播自己的语言，并鼓励其他社群起而效尤。如 Jeffrey 与 Ashley 所形容，在加拿大原住民族语言遭殖民同化政策锁定抹除的社会脉络下，推特主题标签网络形成对原住民来说独特且有意义的脉络，让他们能分享关于原住民族语的知识，比如说格威逊语 Gwich 学习者的主题标签网络鼓励了奥吉布韦语学习者建立他们自己的主题标签网络。同样的，推特上的克里语网络鼓励了哈尔奎梅林语学习者成立他们自己的推特每日一字。边缘化社群对这些专有平台广泛且有创意的用途，便是科技公司该与他们合作而非戒备的原因。同时 Claudia 也提醒来自边缘化社群的语言社运人士，要更见多识广，彼此整合，才不会在过程中流失能量与资源。虽然值得赞扬，这些社运人士的计划却往往面临缺乏整合、规划不足，甚至是能见度不足。这对资源有限的社群来说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重复做别人做过的事。在这两种情况下，最主要的问题都在于不够了解有什么可用，又需要什么。想要将少数语言科技去殖民化， 就必须更了解少数语言在数位媒体上的使用程度以及频率与用途如何。了解少数语言使用者面临的挑战也一样重要。当他们尝试使用这些语言，是否会面临技术困难？是否因某种自己造成的妄想而遭受阻碍？由于以少数语言书写等于曝光于外面世界，人们是否会避免这么做，以遭嘲弄或污名化？同样的，对于少数语言的使用者，想要什么样的数位机会，所知也不多。他们想要的或期待的是能用什么呢？这份报告便是要尝试了解这些挑战以及改进的方向。不同语言一再复制同样的事不会有效果。比方说，用英语打造应用程式，然后认为在英语环境下也能同样运作，这样的想法很有问题。改善网络环境将要改变人们之间的权力动态，而非只是修正技术问题。网络上的多元语言环境是复杂的社会技术与政治问题，我们必须将语言社群的需求而非网络技术列为优先，如此一来才能真正让语言科技变得更有效实用。更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要让语言基础建设朝好的方向改变，得要靠所谓的被当成少数世界多数的设计与想象。原住民表情符号出现的时机正逢澳洲中部快速采用科技与更好的连接，这个机会让当地人得以想象他们能用这些新平台来做些什么，如何不让那些平台只是成为另一个殖民的力量，还有我们该如何将我们的语言与文化迁入其中，把那些平台变成我们自己的。我们能采取的行动，让基于在地但连接全球的语言社群的脉络、需求、设计与想象成为语言科技的核心，而非认为单一语言可适用全体的科技。有创意的全面使用网络科技，全面探索语言的体现，无论口述、视觉、手势或文本，让不同形式的知识可以轻易的表达与分享。还有向原住民族学习设计语言科技，尊重集体与社群的回忆，同时也为未来规划，让我们回顾以迈向未来。